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工作居住证核准时间将由原来的30个工作日缩短到20个工作日。此外，工作居住证核准权限将下发至人才聘用单位所在区的主管部门。根据北京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月度报告，今年1月到11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为535.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9.7%，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1%。但刚刚过去的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回升到74.1万平方米，比10月份提高了36%。财政部从2019年的1月1号开始，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及零部件暂停加征关税3个月。目前，奔驰、宝马、特斯拉等品牌都下调了价格，降幅最高达10万元左右。昨天，2019年北京跨年促销节在王府井商圈拉开帷幕，标志着北京商业领域年度最大规模促销盛宴正式启动。据了解，本届跨年促销节为期2个月，联合了数百家线上平台、千家线下门店参与，带来数万款实惠商品。其中线上板块将举办爆款秀、网购全球等4场活动，线下板块也将举办聚焦名品、科技、运动、时尚等品类的4场主题活动。再来关注跨年晚会消息，距离2019年的到来已经不足1个月，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也已经进入紧张的筹备过程中。今年的北京卫视跨年晚会已经邀请了30多位明星嘉宾助阵演出，而近日北京卫视也公布了首批即将亮相晚会的4组嘉宾。据了解，今年跨年主题将延续双奥之城特色，将冰雪盛典的概念贯穿始终。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纪录保持者武大靖将加盟演出。此外，北京卫视还将邀请到新生代全能型的乐队代表昆音四子、民谣乐队陆先生乐队等深受年轻观众喜爱的表演嘉宾。湖南卫视近日正式确认 TFBOYS 组合将登台今年的跨年演唱会。今年已经是 TFBOYS 组合第4次被邀请参加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在舞台设计上会使用灯光跟踪、悬浮舞台等多种技术手段来打造具有活力的跨年舞台。继续来关注演出，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正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本轮演出由演员陈松伶出演女主角唐娜，演出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5号。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幕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中的生动形象。意大利普契尼歌剧节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将于明年的1月7号、8号在天桥剧场上演。百老汇英文版音乐剧《摇滚学校》将于明年的3月22号到4月14号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你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二环白纸坊桥到官园桥由南向北车多，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西五环八角桥到清源桥由南向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越临近年底，我们跟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啊，就越发的跟聚会啊，然后跟节日气氛啊相关联。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继续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跟我们从设计师的这个角度来讲一讲，其实你衣柜里面已有的这些衣服呀，不用再去制装也可以满足年会的需求或各种聚会的需求。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海棠提前也放出了也就是上周嘛，对不对，一个在冬天里的聚会。因为大家觉得哎年会的时候又很冷，我穿什么的不能，当然大露背也是可以穿的，但是就哎我们要考量一下保温性， 是的， 然后呢舒适性，因为你在年会聚会的时候你会待比较久，还有就是惊艳性， 对，怎么能在年会里边出彩， 够不够惊艳啊，有没有把同事啊然后小伙伴们呀、都惊艳到，这个是大家很想要知道的一点。前提啊，前提是我们不再去购置新的衣服。 对，是的， 就是现有的衣服， 对，把我们日常中觉得可以用的一些元素给综合起来。我们平常可能会截取一部分的衣服去穿着，不会过分的就是说堆砌或者说特别亮丽的衣服堆在一起。然后就是因为不同性质的，不管是酒会也好还是 party 也好，其实所有的这种感觉的东西其实是要把我们给突出出来的，所以我们可能在颜色上呀、材质上呀，或者是亮片装啊，然后积极的把它穿一下吧。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在周三的板块，开放了我们的视频直播，想要看到我跟海棠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可以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也是搜索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微博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Qué?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然后琪琪姑姑说把我憋得神情木然，你觉得我哪里很憋？没有啊，第一呢跟大家解释一下，今天我有点发烧，第二呢我嗓子发炎的一个状态啊，嗯，我没有憋着不咳嗽，但是呢因为我现在嗓子非常的疼，就是那个疼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嗓子发炎的时候一定要强行说话且说很多话的时候，而且呢你还要在保证你的音量和音质的前提下，当然我可以使用一些方法啊，但这个方法呢也是以你难受为前提的啊，所以琪琪姑姑你说的这个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觉得我今天神情有点木然是因为我确实处于不适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平时打闹的那个感觉啊，然后呢魔手一剑也在关心，谢谢。这个还有人说不是经验的性格，不爱出奇但也制胜啊，对，其实经不经验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一个说法而已啊，在年会呀聚会的时候，大家总是希望首先是穿得得体， 嗯，对，是 对吧？第二步再来谈我们刚才说的经验啊，你打不打引号都可以啊。你说今天我不想特别扎眼，那也没有问题啊。 对 啊，得体舒适啊，然后呢也让大家觉得说，哎，今天你会有点不一样， 嗯， 就可以啦。 对 啊，这个经验不至于。 对，不至于 要艳丽， 对，不至于非常夸张。大家可能一想到说，哎，要去参加酒会，可能说我要穿一件大礼服，或者说我的头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或者说我要，浓妆艳抹，或者是我的装饰要多么的夸张，其实并不是很需要。因为我们刚好上周办过一次，怎么说呢，叫未来或者复古性质的一个 party， 希望就大家能穿着带一点点个人的主题性质的，然后你可以穿这种有未来感的衣服，也可以穿这种有复古风格的衣服。当然现场在我看来大部分的人是选择了复古风格，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比较好 control 的一个 style。 然后当然我选了几张图是我觉得在现场的这种着装打扮里面还算就是看起来是经过了一些简单的一些修饰，而且衣服并不是很夸张，其实这些衣服在我们日常都可以穿。像我们一说到复古风，可能你看现场戴贝雷帽的真的非常多，以我为首的大概得有个大概至少得有个四五顶的贝雷帽吧，然后大家还用到几种材质，像丝绒的材质，然后还有一种这种暗哑的亮片装，还有就是包括一些头巾的应用，对，大家就这些材质用到的很好。可能本身我们上周的活动很多人本身在这个时尚行业里面，所以大家这个深谙其道吧，所以就是很多人自己在穿的时候可能觉得有些元素我不敢过分夸张的往身上放，比如像这个像亮片装，你觉得穿在身上，就我有个朋友在跟我抱怨说，那个我今天是不是穿得太亮了，感觉这个光打在我身上一下子被反射出去之后，就我周围的人脸上全都是我那个小小的五彩片，对，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我说其实没有，我觉得你穿得非常好，因为本身在一个尤其是色调比较暗的一个场合里边，尽量让自己的衣服的色调是有颜色的，而且这个颜色可能带一点反光性质，就珠光色都是可以的，就是不会让你，就是有时候你打扮得很精致，比如我穿了黑色的蕾丝，或者说我穿了黑色的丝绒，非常的气质，看起来非常的内敛或者高雅，配了小小的饰品，就是对近距离看的时候是确实是非常的得体，或者说很有味道。但是其实你在这个整个环境里，尤其是这个整个环境里有一半以上的人穿了黑色衣服的时候，它是会被淹没掉的。所以就是建议是你可以考虑一下你要去参加的这个酒会，不管是年会的性质，还是说是那个组织的这种年底的一些 party 的性质，可以考虑一下它的场合，或者说它所在的环境，然后就是光线暗的，尽量让自己的这种妆的这个色调都可以提亮一些，尤其是衣服，因为其实你人的个体到了这个环境里之后，人家基本上是看不太到你的脸，你的整体色块是最重要的。 所以就是你可以用一种相对来说有这种比较强烈的对比的颜色去穿，其实是非常出彩的。哦，我还记得有一个朋友，其实他应该是 IT 行业，就是新能源行业的一个朋友，他其实也很好的，他当时穿了一件衣服，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回去就搜罗照片的时候仔细看了一下，其实特别好。他上衣穿了一个就是蓝紫还有黄，这个掺杂的颜色的一个色块感的一件衬衫上衣，很简单，也看起来很朴素。下衣就穿了一件包身裙，然后很长的。当然很别致的是，他拿了一个圆的包，这个包是这种，毛毛的这种圆的包，就是整个人的感觉是很精致的，而且上衣的这个颜色呢，又衬托它本身很白，衬托的肤色又很棒。拍照至少就是说拍照的时候，别人一眼是可以看到他的。 哎，其实刚才海棠在说的这一系列的话里面，我在想，很多人一想到聚会呀，保险的穿着， 黑色的小礼服， 对， 我觉得这个尽量其实是要避免的。 哦，这个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大家觉得这是很保险，同时呢也还算 得体 嘛， 对， 对，它会比较得体， 对。对这个怎么说呢？哦，今天因为夏夏不太舒服，我就尽量多说，然后夏夏可以把问题抛给我， 谢谢 然后 谢谢海棠的体谅、 我这个能做到也就这样了。黑色小礼服怎么说呢？应该是，自从我们开始有这种礼服概念开始，大家就觉得黑色小礼服是绝对不会出错的。我一身黑，稍微搭配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一个披肩，或者是一个饰品，是不会出错。这个当然是非常准确的，但是它有两种的一个概念和呼应，就是，当我本身并不是很准，不能说本身不是很重要吧，就是，我本身是一个主角的性质的话，我可能在装束上要低调一些。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参加一些聚会或 party 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不会说，我本来就是已经今天的主角，我还一定要把自己盛装出席的话，可能还有点过分高调的感觉。我反而会觉得，他如果穿的是一身黑色的衣服，这件衣服很精致，稍微配一点饰品，会非常的得体，而且就是说不落风采的感觉。但是作为日常的我们来说，我觉得我更多的是给一些没怎么参加过活动的这种小姑娘们的一些建议，因为我觉得年轻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值得，就是说被发扬出来的一种就是说感觉吧，就美丽的东西吧。所以尽量要用色彩这种东西让自己，怎么说呢，让自己惊艳出来，这个惊艳可以不用加引号啊，就是让自己惊艳出来。就还是举那天的例子，因为那天其实很好的例子还是挺多的。有一个挺好的一个设计师的朋友，他当时穿了特别简单，穿了一件小旗袍，但是特别难得的是他的发色做了一个紫色的发色， 是我们在图片当中也有呈现的， 对，最后一张。对， 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看图，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了今天的第九张图片，而且当天这个姑娘也得了 最佳着装， 对，女生的最佳着装奖。其实大家也在想复古这个主题，就很容易想到旗袍。 对，然后就是会有朋友问我说，哎，为什么会是她的？因为她可能觉得很多现场很多有很多 也穿得很炫， 对对对，很漂亮的朋友为什么会选她？我说那个这个就是穿得漂亮的人很多，但是穿得很切题，而且能够成为全场唯一的人只有她，只有她一个人穿了旗袍。只有他一个人穿了旗袍，而且他穿旗袍也不是穿的非常的，这怎么说呢，就很简单的穿了一个很复古的旗袍，他穿的是一个丝绒的旗袍，然后裹在身上其实很比较显一点点线条。其实他一开始穿的时候应该里面还穿了一个网褂，穿了一个高筒靴，这就打破了本身原来的旗袍这种非常传统也好，或者说是非常具有古风感觉的一个，他就再加上他本人的这个发色还有他的气质，就一下摩登出来了，就是有一点点像摩登女郎的感觉。 明白，就是他这个发色呀，他是专门为了 搭配这个旗袍，就抹了一点，因为现在也有那种直接改变然后洗就会洗掉的这种。 对对对，是的，其实那天我也想做来的，我那天想的是，因为一开始我想做的造型是一身黑，但是要搭一个就是特别大的红色的蝴蝶结，然后戴贝雷帽，然后整个突出是自己脸部的一个区域的感觉，然后还想的是拿那种喷喷的东西喷一个红色的头发出来，因为戴上帽子基本上能露出来的就一点点嘛，所以就整个的感觉都是在上面。但是当时那天实在是忙得不行，然后我觉得我当时整张脸的那个状态也是垮到不行了，然后我说哎呀算了，我就不再给自己丢脸了，然后就换了一身亮丽一点的，就是其实我那天带了两件上衣，虽然都是白色的，但是一个是香槟色，一个是鹅黄白，两个都比较显一点点气色吧，就是因为状态确实有一点点，就前两天都没有睡好觉，然后脸上就感觉就擦多少东西都感觉就黑眼圈都有点遮不住的感觉。 这其实也是大家年会之前的一个状态， 是 一方面要做年终的总结， 是 有可能会加班啊熬夜啊，然后一方面又很想在年会和聚会当中显得气色还不错，所以你会有这样的颜色上的建议。 对，是的， 要选浅色。 就是会这个颜色呢，像我选的第一个颜色它是真丝跟丝毛的一种颜色，这个颜色它本身就颜色本身非常体气，很适合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它就是说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可能它只是一个平常的一个白色，但是它打上光之后是微微有一点泛这种白色的这种荧光，其实有点像珍珠的那种感觉。第二件衬衫其实我首选是第一件，第二件衬衫的时候是它也是这种真丝质感的一个衬衫的感觉，但是它是香槟色，它呢就没有那么亮。我后来选它是因为我觉得因为第一件还是一个大低胸，我看了一下现场还挺保守的，所以选了一下第二件衬衫。但是第二件衬衫感觉也很好，好就好在怎么说呢，它非常柔软吧，就不像第一件就是那种正式感会非常强，可能跟当天的那种 party 的这种比较